送给大家我的瑞典的好朋友。他们是一对兄弟俩啊，亲兄弟，住在斯德哥尔摩。上次我去到瑞典，我有去他们的 studio， 感受他们现场的魅力。Young。 专业定义好音乐，把纯粹还给耳朵，让我们听见我们 Listen to Wave 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。 那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放送中，我是你的 DJ 麦，在我们节目的好多好朋友们在聊天室里面欢乐的聊天中。 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， 是这首吗？ 牵动我们共同从过去记忆忏悔着过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？ 哪首歌 让你欢喜，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？灯熄灭，月亮是寂寞的眼，静静看着谁不知难眠，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？

夏末的微风吹过我领口，你还是担心我受了寒风，轻轻暖和我冰冷的双手，你忘了你也怕冷，却只想到我。 Listen to why.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，风铃响起又是一天，云很轻，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，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，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，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，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，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。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，把纯粹还给耳朵。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《浪潮 Listen to One》，我是麦麦麦同学。 日落之前，斜阳融在小河里。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， 逛了黄昏市场，收获很满意。 要对你说一声假期快乐。 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，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，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，微微就一阵阵黄色小雨，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，因为今夜等太合适，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吹不干，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。 让我们明天下午四点钟继续回到浪潮， 晚风轻拂， 明天再见喽，拜。 为什么以后开始觉得讽刺，